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一，汉纪三十三，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。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，以冯异为征西大将军，邓禹残余受任无功，朔以箕卒邀赤眉战，折不利，乃率车骑将军邓弘等自河北渡至湖，邀冯异共攻赤眉。异曰：“异与贼相距数十日，虽虏获雄将，余众尚多，可稍以恩信轻诱，难促用兵破也。上今使诸将屯渑池，邀其东，而异击其西，一举取之。”此万乘计也。与弘不从，弘遂大战一日，赤眉佯败，弃辎重走，车皆在土，以斗负其上，兵士击争取之，赤眉引还击弘，弘军溃乱，亦与与合兵救之，赤眉小却，亦以士卒积卷可且休，与不听，复战，大为所败，死伤者三千余人。予以二十四骑脱归宜阳，亦弃马奔走，上回西坂，与麾下数人归营，收其散卒，复坚壁自守。辛巳，立四亲庙于洛阳。四父南顿军以上至冲陵节侯，壬午大赦。闰月乙巳，邓禹上大司徒、梁侯印绶，赵桓梁侯印绶，以为右将军。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，使壮士便服与赤眉同，伏于道侧。旦日，赤眉使万人攻益前部，亦少出兵以救之，贼见势弱，遂西众攻益，亦乃纵兵大战。日昃，贼气衰，伏兵猝起，衣服相乱，赤眉不复识别，众遂惊溃，追击大破之于小底，降男女八万人。帝将喜书烙意曰：“使虽垂翅回西，终能奋意渑池，可谓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方论功赏，以达大勋。”赤眉余众东向宜阳，甲辰，帝亲勒六军，严阵以待之。赤眉呼吁大军，惊阵不知所谓。乃遣刘公起降曰：“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，何以待之？”帝曰：“待汝以不死耳。”丙午，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坦降，上所得传国喜寿，击兵甲宜阳城西，与熊耳山齐。赤眉众上十余万人，帝令献除皆赐食。明旦，大臣兵马临洛水，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。帝谓樊崇等曰：“得无悔降乎？朕今遣卿归营，乐兵鸣鼓相攻，决其胜负，不欲抢相俘也。”徐宣等叩头曰：“臣等出长安东都门，君臣计议，归命圣德，百姓可与乐成，难与图使，故不告众耳。今日得降，游去虎口归慈母，承欢承喜，无所恨也。”帝曰：“卿所谓铁中铮铮，庸中皎皎者也。”戊申，还自宜阳，帝令樊崇等各与妻子居洛阳， 赐之田宅。其后樊崇、庞安反，诛杨阴、徐宣卒于乡里。帝连盆子以为赵王郎中，后病失明，赐荥阳军书官地，使食其税终身。刘公为更始报仇，杀谢禄，自系狱，帝赦不诛。二月，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。永闻伏龙至惧，亦遣使立张布为齐王。布贪王爵，犹豫未决。龙小辟曰：“高祖与天下曰，非刘氏不忘，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。”布欲刘龙与共守二州，龙不听，求得反命。布遂执龙而受永封。龙遣谏使上书曰：“臣龙奉使无状，受职凶逆，虽在困厄，受命不顾。又利民之不反叛，心不复之，愿以时进兵，吾以陈龙为念。陈龙得升到阙庭，受诸有司，此其大愿。若令莫身叩首，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，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，与天无极。”帝得龙奏，召其赴战，刘替视之曰：“很不且许而拒求还也。”其后不遂杀之。地方北幽于阳，南视梁楚，故张布得专及其地，据郡十二焉。帝姓怀。吴汉率耿俨、葛延及轻卒于知西，大破降之。三月壬寅，以司职符战为大司徒。涿郡太守张丰反，自称吴上大将军，与彭宠联兵。朱福以帝不自征彭宠，上书求救。赵报曰：“往年赤眉跋扈长安，吾测其五谷必东，果来归附。今夺此樊鲁，事无九全，其中必有内相斩者。今军资未充，故需后迈耳。夫城中粮尽，人相识，会耿况遣计来救。夫乃得脱身走，计成遂降于彭宠。宠自称燕王，攻拔右北平、上古数县，陆为匈奴，借兵为助，又南劫张布及富平霍所诸贼，皆与交通。帝自将征邓凤至堵阳，凤逃归豫阳，董新降。夏四月，帝追凤至小长安，与战大破之。凤肉袒因诸户降，帝连凤救功臣，且叛起吴汉，欲全诱之。岑彭、耿俨谏曰：“邓凤背恩反逆，曝失经年，陛下既至，不知毁善，而亲在行阵，兵败乃降，若不诛凤，无以惩恶。”于是斩之，复诸护卫。严岑既破赤眉，即败至牧守，欲据关中，使关中重寇尤盛。岑据蓝田，王歆据下归，方丹据新丰，蒋震据霸陵，章邯据长安，公孙守据长陵，扬州据谷口，吕伟据陈仓，觉洪据迁，洛言据周至，任梁据初，汝章据怀里， 各称将军，拥兵多者万余人，少者数千人，转相攻击。冯异且战且行，屯军上林苑中。严岑引章邯、任梁共击异，一击大破之。朱颖保赴岑者皆来降。岑遂自武关走南阳，使百姓饥饿，黄金一斤一斗五升，道路断隔，尾书不至。冯异军士悉以果实为粮，召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，将兵助役，并送坚鼓。亦兵鼓渐盛，乃烧诸姬豪杰不从令者，褒赏降附有功劳者，悉遣诸营渠帅亦京师，散其众归本业，微行关中。为吕伟、章邯、蒋镇遣使降蜀，其余西平。吴汉率骠骑大将军杜茂等七将军为苏茂于广乐，周建召集得十余万人救之。汉营与之战不利，堕马伤膝，还营。建等遂联兵入城。诸将谓汉曰：“大敌在前，而攻商沃，众心惧矣。”汉乃勃然裹窗而起，垂牛响翅未免之，士气自备。但日苏茂、周建出兵围汉，汉奋击大破之。茂走还胡陵，睢阳人返城迎刘永，葛延率诸将围之。吴汉留杜茂、陈俊守广乐，自将兵驻延为睢阳。车驾自小长安引还，令岑彭率傅俊、臧公、刘弘等三万余人南击秦风。五月己酉，车驾还攻。乙卯会，日有食之。六月壬戌，大赦。严岑攻南阳，得数城。建威大将军耿衍与战于壤，大破之。岑与数骑走东阳，与秦风合，封以女弃之。建义大将军朱户率季尊等与岑战于东阳，破之。岑走归秦风。户遂南与岑彭等军合。严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阴县，而刘歆、孙恭为其谋主。前侍中扶风苏敬以书说之，仲况与恭降，敬终不伐其功，隐身乐道，受终于家。秦方据岑彭于邓，秋七月，彭击破之。晋为封于黎丘，别遣基弩将军傅俊将兵训江东，扬州西定。葛延为睢阳百日，刘永、苏茂、周建突出，将走赞，延追击之急。永将庆吴斩永守降，苏茂、周建奔垂会，共立永子纡为梁王，较强奔保西防。冬十月壬申，上姓冲陵，辞元庙。耿衍从容言于地，自请北收上古兵未发者，定彭宠于渔阳，取张封于涿郡，还收富平、霍所、东宫、张布，以平其地。帝壮其意，许之。十一月乙未，帝还自冲陵。是岁，李献称帝，置百官，拥九城，众十余万。 帝谓太中大夫来西曰：“今西周魏父子阳称帝，道理足远，诸将方务关东，死西周方略未知所在。”西曰：“臣常与韦骁相遇于长安，其人始起以汉为名，臣愿得奉威命，开以丹青之信，骁必束手自归，则恕自亡之事不足图也。”帝然之，使令西始于骁。骁既有功于汉，又受邓禹爵属，其负心意者多劝通使京师。骁乃奉奏意阙，帝报以书礼，言称字，用敌国之仪，所以慰藉之甚厚。四年正月甲申，大赦。二月壬子，上行幸怀，壬申还洛阳。严岑复寇顺阳，遣邓禹将兵击破之，岑奔汉中。公孙述以岑为大司马，封汝宁王。田荣闻秦封破，恐惧欲降，其七兄新臣徒彭宠、张布、董宪、公孙述等所得郡国以示荣曰：“洛阳地如长耳，不如且按甲以观其变。”荣曰：“以秦王之强，犹为征南所为，无降绝矣。”乃留新臣石守夷陵，自将兵沿江宿免上离丘。新臣于后到荣珍宝，从见到先降于岑彭，而以书招荣曰：“已以实降，无拘前计。”荣遗臣卖己，擢归补降，赵中撤，遂复返，与秦封合。岑彭击破之，荣亡归夷陵。夏四月丁巳，上行幸业，己巳，幸临平，遣吴汉陈俊王良击破武孝于临平，隔县武姓共逐首长，据城而返。诸将争欲攻之，吴汉曰：“使隔反者，首长罪也；敢轻冒进兵者，斩。”乃移席告郡使收首长，而使人谢。城中武姓大喜，即相率降。诸将乃服，曰：“不战而下城，非众所及也。”五月，上姓袁氏，新巳，姓卢奴，将亲征彭宠。伏战谏曰：“今掩御轻骑中国之都，而寇贼纵横，未及从化，渔阳边外荒号，岂足先图？陛下舍近务远，弃义求难，诚臣之所获也。”上乃还。帝遣谏议大将军朱户、建威大将军耿衍、征虏将军寨尊、骁骑将军刘喜讨张封于涿郡。寨尊先至，即攻封秦之。初，封号方术，有道士言封当为天子，以五彩囊裹石系封肘，云：“石中有玉玺。”封信之，遂反。既直当斩，犹曰：“肘石有玉玺。”旁人未锤破之，封乃之被诈，仰天叹曰：“当死无恨。”上召耿衍进击彭宠，衍以复旷与宠同宫，有兄弟无在京师者，不敢独进，求诣洛阳。赵报曰：“将军举宗为国， 功效犹著，何贤何宜而欲求征？况闻之，庚前衍帝国入世，时寨尊屯良乡，刘喜屯阳乡，彭崇引匈奴兵欲击之，耿况使其子叔袭破匈奴兵，斩两王，崇乃退走。六月辛亥，车驾还宫。秋七月丁亥，上姓乔，遣哺虏将军马武、冀都尉王霸为刘虞、周建于垂会。董宪将奔修以兰陵降，宪闻之，自善为之。葛延及平敌将军山阳庞蒙在楚，请往救之。帝敕曰：“可直往岛善，则兰陵自解。”延等以奔修成威，遂先赴之。宪逆战而阳败退，延等因拔围入城。明日，宪大出兵合围，延等拒，拒出突走，因往攻善。帝让之曰：“见欲先赴善者，以其不义故耳。今既奔走，贼既已立，唯其可解乎？”延等至善，果不能克，而董宪遂拔兰陵，杀奔修。八月戊午，上姓寿春，遣杨武将军南阳马成率诸鲁将军南阳刘龙等三将军发会稽、丹阳、九江、潞安四郡兵击李县。九月，为县于书。王莽末，天下乱，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。帝征霸会寿春，拜尚书令。时朝廷无故典，又少旧臣，霸明习故事，收录遗文，调奏前世善政法度，施行之。冬十月甲寅，车驾还宫。韦骁使马援往观公孙述，袁素与述同礼汉，相善，以为既至，当握手欢如平生。而述圣臣必位，以言元入，交拜礼毕，使出旧馆。更为袁至都部单一，交让官，会百官于宗庙中，礼旧交之位。树鸾旗、毛尾、景壁、旧车，庆折而入，礼享官属甚盛。欲授元以封侯大将军位，宾客皆乐留。元晓之曰：“天下雌雄未定，公孙不吐蕃走迎国事，与图成败，反修饰蝙蝠，如偶人行。此子何足久积天下事乎？”因辞归。谓萧曰：“子阳井底蛙耳，而妄自尊大，不如专意东方。”萧乃使元奉书洛阳。元出道良久，中黄门引入，帝在宣德殿南五下，旦则坐迎笑。谓元曰：“卿遨游二帝间，今见卿，使人大惭。”元顿首辞谢，因曰：“当今之事，非但君则臣，臣亦则君矣。臣与公孙述同县，少相善，臣前至蜀，述必己而后进臣。臣今远来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，而简易若是？”帝复笑曰：“请非刺客，故说客耳。”元曰：“天下反复，道名字者不可生数。今见陛下恢阔大度，同福高祖，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太傅卓茂薨。十一月丙申，上行幸渊，岑彭攻秦封三岁，斩首九万余级，封余兵才千人，使且进。十二月丙寅，帝姓黎丘，遣使招封，封不肯降，乃使朱户等代岑彭为黎丘，使岑彭复郡南击田荣。公孙述聚兵数十万人，积粮汉中，又造十层楼船，多刻天下牧首印章，遣将军李煜成乌将数万众出屯陈仓，就吕伟将训三府，冯毅迎击，大破之。玉乌俱奔汉中，一还击破吕伟，营保降者甚众。是时韦骁遣兵左翼有功，遣使上状，帝报以手书曰：穆勒得意，思相接纳，喜文王三分由服侍因，但驽马千刀不可强服，朔蒙伯乐一顾之驾，将军南拒公孙之兵，北御羌胡之乱，是以冯毅西征，得以数千百人执逐三府，为将军之助，则咸阳以为他人擒矣。如令子阳到汉中，三府愿因将军兵马故其相当，唐肯如言，即致仕济公割地之秋也。管仲曰：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豹子，自今以后手书相闻，勿用旁人建构之言。其后公孙述朔遣将见出，小者与冯毅合适，共催错之。述遣使以大司空福安王印绶授萧，萧斩其使，出兵击之，以故蜀兵不复北出。泰山豪杰多与张布联兵，吴汉见强弩大将军陈俊为泰山太守，击破步兵，遂定泰山。五年春正月癸巳，车驾还宫。帝使来西持节送马援归陇右，韦骁与袁共卧起，问以东方事，曰：前到朝廷，上引荐数十，每皆艳语，自惜至淡，才名勇略，非人敌也，且开心建成，无所隐伏，扩达多大节，略与高帝同，经学博览，正是文辩，前世无比。萧曰：卿谓何如高帝？元曰：不如也，高帝无可无不可，今上好力士，动如节度，又不喜饮酒。萧亦不义，曰：如卿言，反复胜也。二月丙午，大赦。苏茂将五校兵救周建于垂惠，马武为茂建所败，奔过王霸营，大呼求救。霸曰：贼兵胜，出必两败，努力而已。乃必营坚垒，军力皆正之。霸曰：茂兵精锐，其众又多，吾力士心恐，而卜鲁与吾相视，两军不一，此败道也。景必营固守，势不相援，贼必乘胜轻进，卜鲁无救，其战自备，如此冒众疲劳，无成其弊，乃可克也。冒见果西出攻武，合战良久，霸军中壮士数十人 断发请战。罢乃开营后，出荆棘袭其背，冒见前后受敌，惊乱败走。罢武各归营。冒见复聚兵挑战，罢坚卧不出，方响事作昌月。冒与射营中，众罢秦九尊，罢安坐不动。军吏皆曰：“冒前日已破，今亦击也。”罢曰：“不然，苏茂客兵远来，粮食不足，故朔挑战，以邀一时之胜。今必营修饰，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。”茂见既不得战，乃引还营。其夜，周见兄子送返，必成拒之。见于道死，茂奔下邳，与董献合。刘纡奔剿强。乙丑，上行幸魏郡。彭宠妻朔为噩梦，又多见怪变。卜事忘气者，皆言兵当从中起。崇以子后兰卿至汉归，不信之，使将兵居外，无亲于中。宠斋在便是，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，共赴着床，告外吏云：“大王斋禁，皆使立休。”伪称宠命，收复奴婢，各置一处。又以宠命呼其妻，妻入，惊曰：“奴反。”奴乃凿其头，击其颊。宠即呼曰：“促为诸将军扮装。”于是两奴将妻入取宝物，留一奴守宠。宠谓守奴曰：“若小儿无素所爱也，今为子密所破节耳。节我父，当以女诸弃汝。家中财物皆以与若。”小奴亦欲解之，是户外见子密听其语，遂不敢解。于是收金玉衣物，至宠所装之，备马六匹，使其缝两肩囊。婚夜后，解重手，令坐骑告城门将军云：“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，勿羁留之。”书成，斩宠及妻头至囊中，便持骑驰出城，因以易阙。明旦，河门不开。官属逾墙而入，见宠师惊怖。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武为王，国师韩立斩吴首以蔡尊祥，移其宗族，帝封子密为不义侯。全德于亦曰：“伯通之叛命，子密之羌君，同归于乱，罪不相避，以各治于法，昭示王度。凡乃绝于吾等，又以不义为名，且举以不义，莫可侯也。此而可侯，汉绝为不足劝矣。”春秋书其报道，三叛人民之意，吾乃异于是乎？帝以扶风郭吉为渔阳太守，即成离乱之后，养民训兵，开示威信，盗贼消散，匈奴远济，在职五年，户口增倍。帝使光禄大夫樊宏持节迎耿况于上谷，曰：“边郡寒苦，不足久居。”况至京师，赐甲第奉朝请，封穆平侯。吴汉率耿眼王常及富平霍所贼于平原，大破之，追讨余党至渤海， 降者四万余人，赏银赵衍进讨张布。平敌将军庞蒙为人驯顺，弟信爱之，常称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即百里之命者，庞蒙是也。”时与葛延共击董宪。时诏书读下言而不及蒙，蒙以为言赠己，自疑，遂反袭延军，破之，与董宪联合，自号东平王，屯桃乡之北。帝闻之，大怒，自将讨蒙，与诸将书曰：“吾常以庞蒙为社稷之臣，将军得无效其言乎？老贼当卒，其各立兵马会睢阳。”庞蒙攻破彭城，将杀楚郡太守孙蒙，郡吏刘平伏太守身上，豪气请待其死，身披七疮，庞蒙义而舍之。太守已绝复苏，可求饮，平清疮血以印之。岑彭攻拔夷陵，田荣亡入蜀，晋获其妻子士众数万人。公孙述以荣为义江王。岑彭谋伐蜀，以家川谷少，水险难漕，留威鲁将军冯俊于江州，都尉田弘军夷陵，领军李玄军夷道，自引兵还屯金乡。当荆州要会，欲告朱蛮夷降者，奏封其军长。夏四月，汉黄。韦骁问于班彪曰：“王者周王，战国并争，数事然后定，一者纵横之事，将复起于今乎？将承运迭兴，载于一人耶？”彪曰：“周之废兴，与汉殊异。昔周绝吴等，诸侯从政，本根既微，枝叶强大，故其末流有纵横之势，势数然也。汉承秦制，改立郡县，主有专己之威，臣无百年之柄，至于成帝，假借外家，哀平短坐，国祀三绝，故王室善朝，能窃号位，威自上起，伤不及下，是以极真之后，天下莫不引领而叹。十余年间，中外骚扰，远近俱发，假号云和，贤称刘氏，不谋同辞，方今雄杰待周玉者，皆无六国事业之资，而百姓欧银思养，汉必复兴，已可知矣。”萧曰：“生言周汉之事可也，至于但见于人习时刘氏姓号之故而为汉复兴，殊矣。昔秦失其路，刘季逐而己之，时民复之汉乎？”彪乃谓之著《亡命论》以讽切之曰：“昔尧之善舜曰：‘天之利数在耳恭，舜亦以命禹。’既于季谢贤佐唐虞，至汤武而有天下。刘氏成尧之作，尧具火德而汉少之，有赤弟子之福，故为鬼神所服享，天下所归望。由是言之，未见运势无本，功德不济，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。俗见高祖兴于布衣，不达其故，至比天下于逐鹿，性急而得之，不知神气有命，不可以智力求也。悲夫，此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。 夫扼紧流利，饥寒道路，所愿不过一金，然中转死沟壑，何则？贫穷亦有命也。况乎天子之贵，四海之富，神明之作，可得而忘楚哉？故虽遭离恶会，窃其权柄，勇如信步，强如梁吉，诚如王莽，然足润祸扶志，烹海分裂。又况妖末尚不及庶子，而欲暗甘天位者乎？喜陈婴之母以婴家世贫贱，促富贵不祥，只因勿忘。王陵之母知汉王必得天下，伏剑而死，以故免陵。夫以匹夫之名，犹能推事理之志，探祸福之机，而全宗嗣于无穷，垂册书于春秋，而况大丈夫之士乎？是故穷达有命，吉凶由人。婴母之废，陵母之兴，神此二者，帝王之分绝矣。加之高祖宽明而仁恕，知人善任使，当时吐哺纳子房之策，拔足挥玺以离生之说，举韩信于行阵，守陈平于亡命，英雄陈立，群策必举，此高祖之大略，所以成帝业也。若乃灵锐福应，其事甚重，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，非人力也。英雄常知觉悟，超然远览，渊然深识，收灵婴之名分，绝信步之寄予，据逐鹿之古说，审神器之有寿，无贪不可计，为二母之所效，则福作留于子孙，天禄其永终矣。萧不听。彪遂避地河西，窦荣以为从事，甚礼重之。彪遂为荣画策，使之专意是汉焉。初，窦荣等闻帝威德，心欲东向，以河西隔远，未能自通，乃从韦骁，守建武征朔。骁皆假其将军印绶。骁外顺人望，内怀异心，使便是张玄说荣等曰：更始事已成，寻父亡灭，此一姓不在兴之孝也。今即所有主，便相细数，一旦居至，自令失柄，后有危败，虽毁无及。方今豪杰竞逐，雌雄未决，当各据土语，与龙鼠合纵，高可为六国，下不失魏陀。荣等召豪杰议之，其中使者皆曰：今皇帝姓名见于图书，自前世博物道术之事，古子云、夏贺良等皆言汉有再受命之福，故刘子俊改一名字，既应其瞻。即莽末，西门军会谋立子俊，事决被杀。初谓观者曰：趁文不误，刘秀真汝主也。此皆进士铺助，众所共见者也。况今称帝者数人，而洛阳土地最广，甲兵最强，号令最明，官服命而察人事，他姓待未能当也。众议或同或异。荣遂决策东向，遣长史刘军等奉书议洛阳。先是，帝亦发使为荣书以招之，欲君于道，即与俱还。帝见君欢甚，理想毕，乃遣令还。赐荣喜书曰： 今益州有公孙子阳，天水有韦将军，方蜀汉相公全在将军，举足左右便有轻重，以此言之，欲相后其有量哉？欲遂立桓文，辅威国，当免足功业，欲三分鼎足，连横合纵，亦已以时定。天下未病，无与而绝育，非相吞之国。今之义者，必有人枭交魏陀至七郡之际，王者有分土，无分民，自是己事而已。因受荣为凉州牧，喜书至河西，河西皆惊，以为天子明鉴万里之外。诸户急攻离丘。六月，秦风穷困出降，见车送洛阳。吴汉何户废诏命，受封降，上诸封不罪户。董宪与刘虞、苏茂矫强去下邳，还兰陵，使茂强助庞蒙为陶城。帝时姓蒙，闻之，乃留辎重，自将清兵陈夜驰赴，至抗府，或言百官疲倦，可且止宿，上不听，复行十里，宿任城，取陶城六十里。旦日，诸将请进，庞蒙等亦勒兵挑战，帝令诸将不得出，修饰养锐以挫其锋。时吴汉等在东郡，持使召之。蒙等惊曰：“数百里陈夜行，以为至当战，而兼作人城，置人城下，真不可亡也。”乃西兵攻陶城，城中闻车驾至，众心亦固。蒙等攻二十余日，众疲困，不能下。吴汉、王常、葛延、王良、马武、王霸等皆至，帝乃率众军进救陶城，亲自搏战，大破之。庞蒙、苏茂、矫强夜走从董县。秋七月丁丑，帝姓沛，晋姓胡陵。董宪与刘虞悉其兵数万人屯昌律，宪招诱武校余贼，与之据守建阳。帝至藩，去县所百余里，诸将请进，帝不听，知武校伐时当退，敕各坚壁以待其弊，请之。武校果隐去，帝乃亲临，四面攻陷，三日大破之。矫强将其众降，苏茂奔张布，献及庞蒙走保坛。八月己酉，帝幸坛，留吴汉攻之，车驾转训彭城下邳。吴汉拔坛，董宪、庞蒙走保渠。刘虞不知所归，其军士高户斩之以降，吴汉进为渠。冬十月，帝姓鲁，张不闻耿眼将至，使其大将军费翼军立下，又令兵屯驻阿，别于泰山中城列营数十以待之，掩渡河，先击驻阿，自旦攻城，日未中而拔之，故开为一角，令其众得奔归中城。中城人闻驻阿已溃，大恐惧，遂空壁亡去。费翼分遣地感守据里，掩进兵先携据里， 严令军中促修工具，宣设诸部，后三日当西利攻巨里城，因缓牲口，令得王归，以掩期告意。意至日，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。严喜谓诸将曰：“吾所以修工具者，与又置之耳。野兵不击，何以成为？”即分3000人守巨里，自引精兵上冈坂，城高合战，大破之。临阵斩邑，继而收首级以示城中。城中凶惧，废感西众王归张布，掩复收其积聚，纵兵击诸未下者，平40余营，遂定济南。时张布督据，使其弟兰将精兵20000守西安，诸郡太守和10000余人守临淄，相去40里。掩进军化中，居二城之间。掩是西安城小而坚，且兰兵又精。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，乃斥诸校后5日会攻西安。兰闻之，陈夜警守。至期夜半，掩斥诸将皆入食，会明至临淄城。护军荀良等正之，以为攻临淄，西安必救之；攻西安，临淄不能救。不如攻西安。偃曰：“不然，西安文武欲攻之，日夜违背，方自忧，何暇救人？临淄出不意而至，必惊扰，吾攻之一日，必拔。拔临淄，即西安孤，与据隔绝，必复亡去。所谓积一而得二者也。若先攻西安，不能促下，顿兵坚城，死伤必多。纵能拔之，兰引军还奔临淄，并兵合势，官人虚实。吾深入敌地，后无转输，旬月之间不战而困矣。”遂攻临淄，半日拔之，入据其城。张兰闻之，惧，遂将其众王归惧。严乃令军中无得掳掠，须张布至乃取之，以激怒布。布闻大笑曰：“以由来大同10余万众，吾皆及其营而破之。今大梗兵少于彼，又皆疲劳，何足惧乎？”乃与三弟蓝红寿即故大同渠帅众义等兵好20万，至临淄大城东，将攻掩。掩上书曰：“臣据临淄，身欠高垒，张布从巨县来攻，疲劳饥渴，欲进诱而攻之，欲去随而击之。臣依营而战，精锐100倍，以逸待劳，以时积虚，旬日之间不守可获。”于是掩先出淄水上，与众义遇，突击欲纵，掩恐挫其锋，令步不敢进，故示弱以胜其气，乃引归小城，陈兵于内。使都尉刘歆、泰山太守陈俊分阵于城下，布气盛，直攻掩营，与刘歆等合战。掩生王公坏台望之，是歆等交锋，乃自引精兵以横突布阵于东城下，大破之，非使众掩鼓，以佩刀截之，左右无知者，至暮罢。 掩明旦复乐兵出。是时帝在鲁，闻掩为不所攻，自往救之。未至，陈俊谓掩曰：“据鲁兵胜，可且闭营休饰，以须上来。”掩曰：“胜于且到，臣子当鸡牛食酒以待百官，反欲以贼虏为君父也。”乃出兵大战，自旦即昏，复大破之，杀伤无数，沟壑皆满。掩之不困，将退，欲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。人定时，不果隐去。伏兵起，纵击，追至巨墨水上，八九十里，僵尸相主，收得辎重二千余辆，不还聚，兄弟各分兵散去。后数日，车驾至临淄，自烙军，群臣大会。帝谓掩曰：“喜韩信破立下以开机，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，此皆其之西界，攻足相方，而韩信袭击以降，将军独拔情敌，其功又难于信也。又田横烹立生，即田横降，高帝召魏魏不听为仇，张布前一杀伏龙，若不来归命，吾当召大司徒视其愿，又是游相类也。将军前在南阳，见此大策，常以为落落难合，有志者是敬诚也。”帝进幸惧。耿眼复追张布，布奔平寿，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。茂让布曰：“以南阳兵精，言岑善战，而耿眼走之，大王奈何救攻其营？既呼茂不能待耶？”不曰：“复复无可言者。”帝遣使告布茂，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。布遂斩茂，以耿眼军门肉坦降。眼传亦行在所，而乐兵入据其城，数十二郡其谷，令步兵各以郡人一旗下，众上十余万，辎重七千余辆，皆罢遣归乡里。张布三弟各自系所在域，诏皆设之，封布为安丘侯，与妻子居洛阳。于是琅琊未平，上徙陈俊为琅琊太守，使入境，盗贼皆散。耿眼复引兵至城阳，降五校余党，其地西平，镇旅还京师。眼为将，凡所平郡四十六，屠城三百，未尝挫折焉。初起太学，车驾桓公，姓太学，积事古典，修明礼乐，焕然文物可观矣。十一月，大司徒伏战免，以侯霸为大司徒。霸闻太原闽仲舒之名而辟之，既至，霸不及正事，徒劳苦而已。仲舒恨曰：“使蒙加命，且喜且惧，今见明公，喜惧皆去，以仲舒为不足问耶？不当辟也，辟而不问，是失人也。”遂辞出，投河而去。初，五原人李兴随御，朔方人田萨，代郡人石伟、敏堪各起兵，自称将军。匈奴单于遣使与兴等和亲，欲令卢方还汉地为帝。 兴等引兵至单于亭营方。十二月，与俱入塞，都九原县，略有五原、朔方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五郡，并置守令，与胡兵侵苦北边。冯异至关中，初入三岁，上临成都，人有上章言，亦威权至重，百姓归心，号为咸阳王。帝以章示意，亦黄惧，上书陈谢。诏报曰：将军之于国家，亦为君臣，恩由父子，和贤和宜而有惧意。韦骁今己世志，每自比西伯，与诸将亦欲称王。郑兴曰：昔文王三分天下，有其二，上服是因。武王八百诸侯，不谋同会，由还兵待时。高帝征伐累年，有以沛公行师。今令德虽明，是无宗周之作，威略虽振，未有高祖之功，而欲举未可之事，招素祸患，吾乃不可乎？萧乃止。后又广志职位，以自尊高。郑兴曰：夫中郎将、太中大夫，使持节官，皆王者之器，非人臣所当治也，无益于时，有损于名，非尊上之意也。萧病之而止。时关中将帅朔上书言孰可击之状，帝以书示萧，因使击孰以效其信。萧上书盛言三辅单弱，刘文博在边，未宜谋蜀。帝知萧欲持两端，不愿天下统一，于是稍处其理，正君臣之宜。帝以萧与马援来西相善，朔使西援奉使往来，劝令入朝，许以重爵。萧连前使深持谦辞，言无功德，许四方平定，退服闾里。帝复遣来西，说萧遣子入室。萧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，乃遣长子寻随西议阙。帝以为胡骑校尉，封捐羌侯。郑兴因寻求归葬父母，萧不听，而喜兴赦，议其治理。兴入见曰：今为父母未葬，起骸骨，若以增至喜赦，终更停留，是以亲为耳也，无礼甚矣。将军焉用之？愿留妻子独归葬，将军又何猜焉？萧乃令与妻子俱东。马援亦将家属随寻归洛阳，以所将宾客委多，求屯田上林苑中，帝许之。萧将王援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，不愿专心内事，说萧曰：昔更始西都，四方响应，天下永永未知太平，一旦败坏，将军几无所措。今南有子阳，北有文伯，江湖海带，王公十数，而欲迁儒生之说，弃千乘之机，积旅危国以求万全，此寻覆车之诡者也。今天水完覆，士马最强，原请以一顽泥为大王东风函谷关，此万事一时也。若既不及此，且蓄养士马，惧爱自守， 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，徒望不成，其必有足以罢。要知余不可托于渊，神龙失势与蚯蚓同。萧欣然元寂，虽遣子入质，犹负其险隘欲专制方面。申屠刚谏曰：余闻人所归者天所与，人所盼者天所去也。本朝承天之所服，非人力也。今喜书硕道，为国归信，欲与将军共同吉凶，不依相与，尚有莫身不负然诺之信，况于万圣者哉？今何谓何力而久疑若是？促有非常之变，上负忠孝，下愧当世。夫未至预言，故常为虚，及其已至，又无所及，是以忠言至谏，悉得为用。诚愿反复于老之言。萧不纳，于是由是长者稍稍去之。王莽末，交趾诸郡必竟自守，岑彭素与交趾牧邓让厚善，与让书臣国家威德，又遣偏将军屈冲移袭江南，颁行诏命。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、武陵太守王唐、长沙相韩福、贵阳太守张龙、零陵太守田西、苍梧太守杜牧、交趾太守西光等相率遣使贡献，西封为列侯。西光者，汉中人，在交趾，教民夷以礼义。帝复以渊人任延为九真太守，言交民耕种嫁娶，故岭南华丰始于二手焉。是岁，赵征处事太原州党会稽严光等至京师，党入见服而不业，自陈愿守所至。博士范生奏曰：福建太原州党东海王良、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，使者三聘，乃肯就车。即必见地庭，党不以礼屈，服而不业，言简骄悍，同时俱是。党等文不能演绎，武不能死军，调采华明，庶及三公之位。臣愿与坐云台之下，考试图国之道，不如臣言，服虚妄之罪，而敢私窃虚名，夸上求高，皆大不敬。书奏诏曰：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事，伯夷叔齐不识周粟，太原周党不受震禄，亦各有志焉。其赐伯四十匹，罢之。帝少与严光同游学，即即位，以物色仿之，得于齐国，累征乃至，拜谏议大夫，不肯受，去耕调于富春山中，以受忠于家。王良后立沛郡太守、大司徒司职，在位恭俭，不被瓦器，妻子不入官舍。后以病归，一岁复征，至荥阳，即笃不任进道，过其友人，友人不肯见，曰：不有忠言其谋而取大位，何其往来谢谢不单烦也，遂拒之。良残，自后连征不应，卒于家。元帝之事，沙车王延常为世子京师，穆乐中国。及王莽之乱， 匈奴略有西域，为言不肯附属，常斥诸子，当侍奉汉家，不可复也。颜族子康立，康率庞国拒匈奴，雍卫故都护力士妻子千余口。习书河西，问中国动静。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沙车建功怀德王、西域大都尉，55国皆属焉。